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《山蜃楼》第一集。时近半夜，大雨滂沱，滚雷擦着屋檐，一波推涌一波。云梦峰客栈一层临街的大门半开，大堂内灯光昏暗，正中央摆了长桌，上头横一块大砧板，堆着无数新鲜红椒。客栈老板柳冠国一手持一把锃亮菜刀，嘟嘟嘟剁个不停，口罩上也已溅了不少辣椒籽汁。大雨的湿气裹了辣椒的辛辣气，上腾下散，熏得柳冠国双眼眯起，眼角的鱼尾纹条条道道，根根入鬓。又一道闪电亮起，给门内外镀了层水亮荧光。柳冠国下意识抬眼，这光芒稍纵即逝，他只来得及看到远处暗下来的冲冲山影。那是武陵山，是武陵县新开发的景区。靠山吃山，县里人一窝蜂的就做两种生意，一是旅游包车，二是旅馆住宿。云梦峰客栈所在的这条街就在景区外不远，挨着山脚，像一节傍山的带子，开门开窗都见山，连厨房厕所都是山景房，所以家家户户造小楼开客栈，横向宅基地面积不能扩，就往纵向发展，高高低低，瘦瘦窄窄，几簇成街，颇有看头。供过于求的后果就是每一家生意都冷清。不过这一晚云梦峰只住了三个客人，可不是因为淡季客源欠丰满，一周前柳冠国就已经停止在携程、去哪儿等一系列网络订房平台上接单了。他请了帮工大扫大擦，撒药杀蟑螂，换灯泡升网速，只为一个目的，迎接大佬。念及至此，柳冠国不自觉地抬头看了眼天花板，剁刀声随之降了好几个度，生怕这噪音扰了贵人。其实来客住三楼，和大堂隔了整一层，又见漫天行雷不语，压根儿也听不到什么。又剁了片刻，裤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有消息一条条进来。正好趁机歇会儿，柳冠国割了刀，揭开口罩，手上沾了辣椒汁，又辣又烫。他一只手在裤边抹了抹，两个指头伸进兜里，夹了手机出来。刷屏的是名叫武陵山户的群。柳冠国不紧不慢，眯着眼睛看着聊天记录，讨论着正在他客栈楼上住着的贵人。 柳冠国，大佬来了吗？ 应该来了，下午我就听人说了，一辆黑色大 SUV 一直开到云梦峰门口。 人漂亮吗？ 那必须啊。 什么？你见着了？ 嘿，我是没见着，但大佬是山鬼的门面，能丑吗？太丑的话，祖宗奶奶能答应吗？ 群里说的祖宗奶奶就是山鬼。山鬼源自楚辞九歌，三闾大夫屈原以浪漫的笔法勾勒出了一个诡异妖娆、媚骨天成的山中女精怪。据说她姿态曼妙，身披藤蔓，骑着黑色的豹子在幽深的山间出没，所到之处百兽设伏，所以后世创作山鬼图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女与野兽。美女必然纤纤楚楚，穿着风凉，总之不是良家妇女装扮。野兽则飞豹及虎，极尽凶悍之能事，务求画面对比强烈，刺激眼球。而山鬼在柳冠国他们这儿又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。广义的，这群里的人都能称之为山鬼，又叫山户、穿山甲。顾名思义，穿山走林，祖祖辈辈靠山讨生活，多少有些隐秘的本领，低调行事，安静发财，不向外人道。 而狭义的直指一小撮真正被山选中的人，天赋异禀，和山同脉同息，能够进入常人到不了的山腹幽深之处，采撷不为人知的山矿。这一小撮人也分等论级，还限人数，一般以人体比喻山体，从肩膀到头发，从低到高，依次是两位山肩，两位山耳，两位山眉，一位山髻。山髻还不是最高的，古代髻上有官，为王为尊者承之，所以山髻之上还有个做山鬼王座的，也自然是那一小撮人里最拔尖的。但那位最早编纂山鬼等级的前人显然忽略了一件事儿：山尖、山耳等等都是两个字，念起来利索上口，可是位次最高的那位，称他做山鬼王座的那个太长太拗口，简称山鬼王座听起来又像椅子成了精，着实难倒了人，没人出来给标准答案，大家就自由发挥。比如柳冠国他们就习惯叫大佬，最新一届的大佬自然就是目前正住在云梦峰客栈楼上的孟千姿了。柳冠国思索片刻，酌情放了一些料， 孟千姿派头很大的，像明星一样，带助理，还有化妆师呢。 群里本就讨论的热闹，他这一发言愈发炸了锅。 大佬真是很朴素了，现在那些明星出门，谁不带五六个助理啊？我听说有些人还带私教和营养师呢。 就是，大佬又不是没钱，家里山矿不多，77，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低调，大佬完全可以搞个私人飞机飞过来。 柳冠国没发言，他这趟被指派做接待颇为骄傲膨胀，说话都惜字如金，非常享受这种稍露口风即或追捧的感觉。柳冠国回忆起下午见到孟千姿一行人的时候，当时还没有变天，完全没有晚上会下暴雨的迹象，落日融金，融进云里，山头屋顶街面，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迎接重要人物的应有气氛。柳冠国攥着手机，在云梦峰门口翘首以待，认错了几辆车，首先汗湿了好几回之后，终于看到一辆黑色的大 SUV 驶过来。车子停下，最先下来的是孟千姿的助理孟劲松。孟劲松30来岁年纪，肤色偏黑，高瘦，眼尾略略下垂，整个人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没精神，但只要一抬眸，目光那叫一个精干锐利，冷冽森然。柳冠国当时激动地屏住呼吸， 当助理的都这么有气场，那大佬出场时天地都该为之失色吧。 柳冠国这一片刻恍神，群里的消息再次刷起了屏，他回过神，翻看着聊天记录。 明天是大佬请客啊，我们能上桌吗？ 想太多，轮得上你吗？再说了，请客只是形式，本质是湘西各路好朋友拜会大佬，巩固友谊。 哼，好朋友们得出血了吧？ 那必须啊，空手上门还蹭饭，好意思吗？ 这礼难送了，毕竟大佬什么都不缺，可别送什么黄金玉石的，太俗。 俗不可耐，真敢送我们就10倍回赠，羞辱他。 我操，我也想要这样的羞辱。 柳冠国不紧不慢，再次给大家的聊天加料。 孟千姿带的是个男化妆师，挺帅，两人站在一起还挺配的。 化妆师叫新慈，26岁，1米8的个头，眼梢细长，鼻梁挺正，留的还是长发，不过还挺阳刚俊朗，有点像90年代走红的那个古惑仔郑伊健。一身松垮的白色休闲服到了他身上，有模有样，有气质。柳冠国当时一个迟疑，还以为是孟千姿的男伴，果然一料激起千层浪。 就不能找个同性吗？ 女化妆师很难请吗？ 不会产生感情吧？整天化妆，朝夕相对，又涂又抹的，我情感上接受不了大佬和凡人、比他穷的人以及出家人联姻。 我觉得应该不会，距离产生美，距离太近彼此没神秘感。 希望大佬理智、克制、机智，不要被门不当户不对的美色所动。 哎，看不下去了啊！化妆师怎么了？职业不分贵贱，化妆师配大佬也挺好啊。一个站在背后默默支撑起了大佬颜值的男人。 都说女人八卦，其实男人扒起来也不遑多让。柳冠国正看得热闹，秋冻突然冒了句话。 哎，刘哥，知道大佬为什么来湘西吗？咱这儿被边缘化得有两三百年了吧。 就是这句话让群里暂时冷了场。山鬼究竟起源于哪个朝代没有确切说法，不过内部习惯奉屈原楚辞九歌中的山鬼为祖宗奶奶，可能正是有了祖宗奶奶的慈爱照拂，历代山鬼阴盛阳衰，位次高的全是女人。古早的时候，信息闭塞，经济不发达，不知地大几何，只知山外有山。为了摸清山况，大佬们还会筚路蓝缕，一起山林。后来民智开了，国界定了，一本山谱把华夏诸山列得明明白白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继任者难免懈怠。湘西这种偏远的深山老林自然淡出视线。加上明朝时旅行家徐霞客又搞歧视，排三六九等，宣扬什么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，正合了大佬们的心思。好嘛，直接把常住地安在黄山脚下了，提名山贵斋，暗合山鬼二字。秋冻说的还算克制，其实湘西这块被边缘化哪止两三百年呢。 这孟千姿怎么会毫无征兆的突然间亲自过来了呢？ 柳冠国答不出，索性把手机放下重新操刀。微信群聊就是这点好，从来处来往去处去，来去都飘忽，无需交代。才刚跺了几下，眼前一暗，大门口闪进一个人来。那人穿连身戴帽的大黑雨衣，脚蹬黑雨靴，从头到脚被雨浇得一身皮亮。大佬在房，刘冠国异常警惕，两眼一瞪，下意识提刀。 谁？ 那人却在门口忙着脱雨衣，攥起了又甩又抖。刘冠国这才认出来了，是自己的酒友王庆亮，在武陵山景区当保安的。 王庆亮？不是早下班了吗？你大半夜跑这儿来干嘛？ 不提还好，一提起来，王庆亮满肚子气，嗓子一亮，跟破锣似的。 还不就是几个游客吗？都是二货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